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莲香又敲了几下门，两个人在廊檐底下大眼瞪小眼对望了许久，里面终于传来了声儿：“ 进来。” 夏侯恋松了口气，冲莲香道了声谢，打开门进去了。八步城那头还点着灯，谢青兰没下帘子，侧着身子躺在上头，缎子似的黑亮长发弯弯延延卸在床上。夏侯恋刚想进里间，谢青兰说：“ 就在外头，不许进来。” 说罢他便吹了竹下了帘，翻身睡了。刚迈到落地罩上的脚停住了，夏侯恋认命地收了回来，坐在屋子上，遥遥看着帘子后面的人影。青白色的月光照进来，勾画出他侧躺在床里头的影子，起起伏伏的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。哎呀，可惜就是脾气大了一点。夏侯恋把下巴搁在桌上，长长叹了口气，枕着手臂睡不着。夏侯恋姿势换了七八个，屋子被他摇得吱呀作响。夜色悄无声息地漫进来，屋子里是浅浅的黑。夏侯恋撑着下巴呆望香机上的白瓷蒜头瓶，外面有零零星星的虫叫声，一声应着一声。夏侯恋侧耳听着，眼皮上下打架，脸慢慢地从手上往下滑，一不小心脱了手，脑门磕到了八星桌上，咚的一声响。谢青兰睡得浅，转身挑开帘子望了过去，夏侯恋正伏在桌上揉着脑门。他等了一下午，夏侯恋这厮都没有来哄他，现在做样子给谁看啊？谢青兰越想越气，冷哼一声：“哼，让你去隔壁屋睡，为什么不去？”“ 没你我睡不着。” 夏侯恋低低地说。“你下午干嘛去了？”“ 等你消气啊。” 床那边静了一会儿，夏侯恋听见谢青兰叹了口气：“罢了，这次啊，姑且饶了你。上来。”夏侯恋得了令，喜滋滋宽衣解带上了床，谢青兰往里挪了挪，让出半个窝给他睡。终于上了床，两人挨在了一起，谢青兰抿着唇仰面躺着，就是不理他。夏侯恋摇摇他手臂：“ 哎，还气着呢，当心气坏了身子，给你输输气啊。” 拿手在谢青兰胸前捋了捋，捋着捋着手就乱套了，也不知道是输气还是占便宜。谢青兰拍掉他的手，冷瞥着他：“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？”“ 知道知道。” 夏侯恋搓了搓手：“ 我以后一定好好洗澡，不马虎。”“ 还有呢？”“ 还有就是不该打你，我这太不该了，打媳妇儿怎么行呢，是不是？”“ 还有呢？”“ 还有。” 夏侯恋没主意了，抓耳挠腮想了想，困惑地说：“ 应该没了吧。” 谢青兰忽地起身压过来，手捏着他下巴：“还有就是你不该坏你男人的好兴致。”还不等夏侯恋反应过来，谢青兰便咬住他的唇，缎子似的长发从肩上流淌下来，缠绕在夏侯恋肘间。谢青兰细细碾磨夏侯恋的嘴唇，一路细细密密深入吻到舌尖，温度渐渐升高，彼此都听见彼此的心跳和喘息。 媳妇儿。 夏侯恋一边喘一边说：“ 我身子已经好全了，这回就不劳烦你再上头了吧。” 谢青兰骑在他身上，慢慢撸起了袖子， 我从。 夏侯恋哀声道：“ 都听你的，怎么干都行。” 谢青兰得了意，勾唇笑了起来，拉开夏侯恋的腿，一停腰板。夏侯恋顿时全身如遭雷击，倒吸着一口凉气。月光悠悠照了进来，床板吱呀作响，秋香色床帘水波一样飘扬。夏侯恋在那片动荡里面泪流满面。哎呀，他的命啊，真是比黄连还苦啊。夏侯恋苏醒的一个月后，审问行送的贺礼终于渡过漫漫曲水，到了金陵。小厮们排成长条，把一台台人参鹿茸搬进府，摆在天井底下等谢金兰查看。夏侯恋随便掀开了一箱打量，竟发现一整箱的牛鞭，乌漆麻黑的粗长物事整整齐齐码在里头。跟在边上凑热闹的玉姐和妙珍还想要伸手去拿，夏侯烈忙拍开他们俩的手，将香笼盖回去。 小孩走开，当心等会儿少爷来了问你们功课。 这两娃儿近日被谢金兰布置的是贴是仇的抓耳挠腮的，一望见谢金兰恨不得就地钻洞开溜。两人一吐舌头，蹦蹦跳跳跑远了。夏侯烈踢了踢箱子，暗骂沈问行不正经，内司不知道谢金兰是假太监，难不成还指望他爹吃了牛鞭又长出来不成啊？转念又一想，莫非是给自己吃的？这厮瞎操什么心呢？他夏侯练威武得很，一巴掌能掀翻一头牛，哪里还需要吃这玩意儿？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一道阳光。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个老大爷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